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今晚我哋喺节目里边咧，系会继续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嘅介绍。咁上个星期同大家介绍过拜伦嘅作品啦，呢一位咧系知名度相当高，亦都系同佢嘅生活嘅方式咧系好有密切关系嘅一位英国嘅诗人。咁今晚咧，我哋会介绍拜伦嘅好朋友雪莱。咁雪莱咧，亦都系另外一位咧英年早逝但系才华横日嘅浪漫主义嘅英国诗人。雪莱在1792年出生于苏塞克斯郡，1822年是死于意大利，享年只有30岁。他出生于名门望族，小小时候就是进入了贵族学校伊顿公学受教育，但他就不是很喜欢学教授一些正统的课程，于是自己就热衷于自然科学和实验，而且利用课余的时间大量阅读了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和英国激进主义思想家葛德文等等人的哲学的著作，对于民主共和思想是有很大的共鸣的。在1810年呢，雪莱进入了牛津大学。在那一年，他和他妹妹呢就完成了第一部的传奇小说，叫做《扎斯特罗齐》。一个学期之后，他就和好朋友霍格呢合作写出了一部小册子，就叫做《无神论的必然性》，宣扬上帝的存在是不可以用实验证明的。但这个思想一出呢，就是被学校开除了他。但是这个举动更加坚定了他叛离正统基督教的决心，同时也丧失了家里的支持，没有了经济的供给。但是1813年呢，他就用了一篇童话的形式呢，继续来到反对耶稣基督婚姻等等的制度这些观念。那篇的童话呢是叫做《麦布女王》的。在1812年呢，雪莱就是投身于解放天主教徒和改善受压迫贫民境遇的一些运动。去到1815年末期呢，雪莱就完成了抒情长诗叫做《阿拉斯特》或《孤独精神》。去到1816年的夏天，雪莱就在日内瓦呢就结识了拜伦，成为好朋友，写出了一个意蕴朦胧的抒情诗叫做《勃朗峰》。勃朗峰呢，今晚我们的嘉宾会和我们一起欣赏的。雪莱后来也认识了济慈，这两位诗人相约于在1817年的夏天呢，各自完成一部4000行的长诗。在11月的时候，雪莱真的完成了这首诗呢，就是提名叫做《莱昂与西斯拿》或《黄金城的革命》。但这首长诗的出版呢，并未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令到雪莱很沮丧。在1818年呢，他在意大利生活的时候呢，不单止寂寞，亦都是为债主所逼。在一年之内，他两个子女是相继逝世，妻子亦都近乎精神失常。但是在这种濒临绝望的逆境里面呢，他就是在1819年开始写出了最伟大的一部作品，包括了抒情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五幕的悲剧《阴契》和这个抒情诗《西风颂》。雪莱在世最后两年里面就创作了一些重要的作品，包括是有罕维斯哥存在的文艺理论《思辨》。思辨、西风颂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呢，也都在我们今晚节目里面呢，会和大家一起欣赏一下雪莱写作的一些风格的。同我们介绍雪莱的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兼任讲师曹永强先生。 阿曹永强，上个礼拜咧，你同我哋好详细讲咗拜伦啦，讲咗佢生活啦，同埋佢作品嘅啲特点，亦都介绍咗所谓拜伦式嘅英雄啊，系啲咩意思？咁嗱，到呢个拜伦嘅老友啊，雪莱啦，亦都系一位英年早逝嘅英国诗人啦。咁可唔可以讲得上咧？佢同拜伦系有相同啊，抑或话好有唔同嘅气质嘅？ 拜伦同雪莱咧，两个系好朋友啦，同埋两个人喺个背景出身，两个都系名门望族出身。同埋都係至少就天才橫日㗎啦，同埋佢哋喺呢個不畏懼主流意見啊，挑戰呢個主流道德嘅勇氣方面都好相似，兩位都係英年早逝啦，同埋死嘅都係客死異鄉，不容於呢個英國本土嘅社會裏面。咁但係喺佢哋詩嘅創作上面咧，就分別就好明顯好大。如果拜倫係所謂諷刺啊、機智啊、放縱嘅詩人嘅代表嘅話咧，雪萊咧嗰套詩體咧就係好修飾得好含蓄啊，好講講技巧啊，同埋咧佢亦都有拜倫嘅一個特點，就係去翻呢、這個古典嘅典故裏面咧尋找創作嘅靈感啊。 但是在譬如说对于社会的看法啊人生的价值观念啊或者对譬如信仰啊信念这些问题有没有相似或者不同的地方 我会说呢就是雪莱比拜伦更加积极。两个人呢都是对社会现状呢批判得很严厉看到很多东西都不合宗教啊家庭的结构啊政治啊各方面很多方面都是看不过眼。但是呢拜伦就更加似一个浮夸的子弟，他只是拆散了现有那套制度，但他没有提出一个代之而的制度出来。但是呢雪莱一生呢他都是很鼓吹呢建构一套完全不同更加好的就是这个世界的秩序。他一生都在他写作啊在他的生活体验上面都是想贯彻或者想示范出一套更加好的更加适合人更加维持到人类尊严的一套理论出来。 我哋都睇到咧，早期嘅时候咧，佢正经书就唔读啦，自己睇咗好多嗰啲所谓社会改革性嘅文章啦，譬如受到卢梭啊呢啲人嘅影响啦，咁就对于所谓民主共和呢啲政体咧，有一个好大嘅共鸣感吓。咁呢个可能咧就令到佢比之于呢个拜伦嚟讲咧，有更加具体嘅对社会嘅理想吓。但我哋知道咧，其实拜伦同埋我哋今晚介绍嘅雪莱啦。是属于英国文学史上面浪漫主义诗人的比较后出的一些人物代表人物和前期的诗人譬如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过的华兹华斯柯尔纳兹这些人呢其实为什么会有一种不同的气质呢、譬如雪莱和拜伦真的有很多很相近的地方同是公子哥儿出身但是对现存的制度有很大的抗拒感咁比之于一些老前辈柯尔纳兹或者华兹华斯柯那些看望田园那种的看法呢又很不同有没有社会因素在里面为什么出了一些咁两代咁不同但又一同是称之为浪漫主义的英国诗人呢 我想一方面就是背景出身就是那个阶级啊或者个教养嗰方面嘅唔同啦，另一方面就系佢哋性格啊，佢哋嘅喜好都会同佢哋嘅前辈唔同啦。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就会谂咧就系浪漫主义咧一个后世一个外来嘅人将嗰阵时发生紧英国诗坛上面嘅事，俾一个好方便嘅名号俾佢。所以先将包括头先你提过几位诗人，同埋有第二啲诗人概括成为所谓浪漫派诗人。所以他们本质上呢就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基本上呢因为他们都是差不多同一个时代还有他们那个革命都是将从这个写诗的技巧以至到这个诗的素材写诗的对象或者那套文艺观都是有很大时代性在这里这个时代性呢或者可以概括讲是将人的想象力将人的创造性摆在第一位那里。就唔系再系以前嘅模仿古体啊，或者柏拉图式嘅理念啊，或者再之前嘅一啲英国式嘅经验主义啊嗰啲嘢喺度。 但如果具体地嚟到比较啦，譬如话同拜伦我哋头先讲过啦，同柯尔纳兹呢啲咧，雪莱自己本身有啲乜嘢好明显嘅特点咧？ 拜伦咧就系嘅专长咧就系讽刺但系雪莱咧就比较严肃啲，比较甚至有说教嘅意味，好佢好哲学式嘅。佢咧，譬如喺佢一首好早期嘅诗啦，《Alastair》或者你叫做《孤独精神》嘅首诗里边咧，就用咗一啲好传统嘅象征意味嘅手法就将呢个诗中嘅人物呢、這个诗人啦，佢嘅心路历程 具体表现在他真的在这个外面的客观世界里面闯荡遇到的所见所闻来去大做文章。咁、呢个咁嘅旅途啊，呢、这个所谓嘅精神上嘅或者客观世界里面嘅旅途，两个互相影响互相辉映嘅呢，係一个好传统嘅文学手法嚟嘅。咁、但喺雪莱手里面呢，佢就贯注咗佢嘅一套理念呢，就係、话人呢係同外间世界呢係不时都喺度互相有一个交互嘅作用喺度。咁、但係外边世界发生嘅任何事呢，佢变成有意义或者有好深具啊好奧妙嘅意義咧，都一定要經過人呢個意願去完成咁樣。咁呢個係一個首先將人嘅本位咧等得好高，但亦都唔將人咧等高到咧完全脱離咗客觀現實嘅存在，而係將等翻喺呢個外間世界裏邊去睇。咁、所以佢係想兼顧好多嘢，想講好深嘅道理出嚟，甚至係宇宙觀啊！我哋可以話唔單止係人，而係人喺宇宙嘅地位。 反映在他的诗作上面，会不会就多用了譬如说象征的一类的手法，来达到你刚才所说的他想做到的一种效果呢？ 象征得来，但是绝对不抽象，他是用很具体的意象地方譬如跟着或者我想提一提他1816年写的一首不是那么长的诗而已，叫 Mont Blanc 或者中文叫做 勃朗峰。 勃朗峰是不是这首都很出名的诗来的。在欧洲呢真的有一个地方叫勃朗峰，这个是应该是瑞士或者法国交界的那一个范围里面最高的一个山岭里面终年披雪的地方来的。咁佢首诗呢就係讲个地方，然后讲个诗人呢企喺嗰个山岭上面所感所想所思嘅一切。咁喺呢个咁嘅环境之下，即係喺你雪岭之巅企喺度，然后风又吹埋嚟呀，雪又飘埋嚟，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呢、这个人或者一般人嘅思想呢，想卑微得去边度都唔会太过卑微㗎啦。佢一定係諗啲好深具一定嘅思想，一啲宇宙嘅奥秘啊，人类嘅命运啲大题目喺度嘅。譬如我哋中国诗都好似有一首，我虽然唔系中国诗嘅专家啦，但系都好熟悉嘅一首《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即系有同样嘅一个效果喺度。雪莱咧好中意呢啲大路嘅嘢，佢亦都同一个英文叫 sublime。 有一种中文译做壮美呢种所谓美学嘅一种范畴啦。 系啦，即系佢系中意啲有宇宙性嘅。但亦都唔会完全同人呢系冇关系。佢将人呢摆返喺宇宙里去睇。而个结论呢通常都系呢个宇宙呢如果冇咗人喺度呢就会变得冇意义啦。呢个可能系佢嘅科学佢嘅哲学观啦。 其实都睇到佢个胸怀呀胸襟呢都好广阔啦。同埋呢下下呢都系以所谓生存嘅本质啦人类喺宇宙里面嘅位置呢啲宏观嘅思想作为主题。咁但有趣嘅地方呢就系雪莱同拜伦都相似嘅，就系生活上面嘅道路好崎岖啦。雪莱自己喺短短30年里面呢就经历咗相当多嘅嘢呀，贫穷啦。即系两位妻子嘅相继嘅所谓婚姻嘅失败啦，第二任妻子亦都系濒临呢个精神嘅失常啦，咁子女嘅伤亡啦等等，其实仍然喺呢个恶劣环境里边咧，可以创造一出正如头先你所讲噶胸襟咁广阔嘅作品，真系一个好有趣嘅特点。或者我哋休息完之后再睇一睇，特别喺佢晚期嘅生活困境里边所写出嚟嘅几个好有代表性嘅作品咧。曹永强，我哋睇到咧喺1818年之后嘅雪莱啦，生活事实上真系好坎坷下嘅。咁一方面咧，佢写咗一首长诗啦吓，同呢一个祭词相约嘅啦，但系佢嗰个受欢迎嘅程度就好低。咁佢自己亦都经济上面出现咗问题。咁去到意大利嘅时候，生活好孤独啊。 咁唔单止为债主所逼啦，吓两个子女都系相继逝世，啊妻子亦都系精神失常咁样啊。咁我哋发觉咧，喺1818年之后，佢就写咗几个好伟大嘅作品啦。咁包括有抒情嘅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啦，五幕嘅悲剧《恩契》啦，仲有抒情诗《西风颂》啦，咁仲有一啲文学嘅理论啊，包括思辨呢啲作品。不如集中睇睇，后期呢啲作品里边咧，表现出成熟嘅说来啊，因为佢都冇得选择，因为只系英年30就要就系去世啦吓。咁但系佢后期嘅作品里边咧，会唔会同前期比较起上嚟咧，有唔同嘅面貌，或者其实带出咗英国文学上边嘅一种里程碑啊咁样？ 嗱，睇说来，尤其是佢后期作品咧，咁睇佢诗啦吓，睇唔出佢不得已啊，咁老道啊，咁末路啊嗰啲咁。咁譬如佢1819年寫嘅一篇一首唔係咁長嘅詩啊，叫做《Ode to the West Wind》啊，《西風頌》啊，呢首好出名嘅詩嚟嘅，呢首亦都好似頭先嗰首《Mont Blanc》咁樣，係攞咗一個自然嘅現象，有一個具體嘅客觀嘅意象喺度，然後咧去織造佢嗰套對自然、對宇宙嘅睇法啊，即係西風咁，我哋通常都係一般中國詩都係啦，係比較係同呢個秋天啊。一啲比較瀟灑啊、落寞啲嘅景象拉埋一齊嘅嚇，咁、但係咧喺雪來嘅手裏邊咧嚇，呢、這個西風完全都唔係好令人沮喪嘅嘢嚟，佢反而帶出咗一種一年就嚟到尾啦嚇，咁、但係咧到尾之後咧又好快又見到第二年嘅開始啦，一種生生不息、宇宙循環嘅觀念出嚟。咁、譬如喺個詩裏邊咧，有幾行咧係形容啲枯葉俾啲風喺度吹，吹到周圍散啊、四散啊嗰啲咁。咁佢亦都將一個人或者詩人自己比喻為呢啲咁嘅乾咗啊、枯萎咗嘅葉喺度。生物或者植物，甚至喺一啲比較高層次啲，譬如神啊、魔啊嘅界裏面啊，咁都係呢個生生不息呢個循環咧，都係代表咗個過程嘅一啲嘢嚟嘅。咁佢用呢個西風呢個意象，然後喺佢嘅詩嘅組織裏面咧，用其他嘅雲啊、葉啊，組織成一個充滿希望，但係咧喺充滿希望之中，亦都將人嘅地位等喺最高。 好多人会引用佢喺呢首《西风颂》里面最后嘅结束嘅时候嘅一啲名句，咁包括咧就话冬天既已来临，西风啊，春日岂能遥远啊？咁呢啲咁嘅意象咧，系带出佢对人生嘅一啲希望啊。其实好可能咧，写诗或艺术嘅创作啦，往往系艺术家本身咧对一啲所谓好坎坷嘅现实生活嘅一种逃避又好，或者一种寄望都好啊。咁喺雪莱嘅作品里面咧。我哋好或者好容易睇到用一种壮美同埋宏观嘅观念咧，去掩盖咗生活上边嘅不安或者欠缺。咁譬如话后期嘅作品咧，除咗呢首《西风颂》之外咧，仲有一啲文学嘅理论啊，同埋啲抒情嘅诗剧嘅，咁嗰啲又有啲咩特点咧？ 或者我讲一讲佢一首好出名嘅长诗啊，叫做《Prometheus Unbound》。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系啦，呢首出名嘅诗亦都系含义好深远嘅一首诗。咁呢首诗里边咧，佢野心更加大啊！佢唔单止想讲想浓缩去表达自己嘅宇宙观啊、世界观咁样样，正反而咧想指出一啲嗱，头先我讲过咧，拜伦一个可以话好几颓废下嘅一个艺术家嚟嘅。咁但系雪莱咧系好积极嘅，虽然佢现实生活都系一团糟咁样样吓。咁喺首诗里边，佢野心咧就系想指出人类社会应该想走出去嘅出路。想應該行嘅路向，咁普羅米修斯我哋知道係一個希臘中嘅一個人物啦，就因為喺上帝裏面偷咗火出嚟俾人用，所以受到懲罰啦。咁佢喺呢首詩裏面都攞咗呢個典故嚟去加以發揮，探討呢個罪惡嘅來源，同埋點樣可以將呢個罪惡從人類嘅本性啊嘅社會裏面剷除出嚟。咁佢嘅答案咧，即系我而家浓缩得好紧要啊，因为冇时间或者逐句或者逐个意象去检讨吓。佢嘅答案咧喺首诗里边就人咧就有一个所谓道德嘅责任喺度。佢嘅主张就人单止可以摒除罪恶呢样嘢，即系得到一个更加好嘅明天或者世界。更加重要嘅就系人咧有个责任去完成呢一个咁嘅使命。呢个系好积极，你可以话理想化啦，但系都系一个好热切嘅人民主义嘅色彩嘅说法嚟嘅，系咪？ 冇错。除了这些带出你正如你刚才很同意的就是一种所谓人民主义的观点之外，这个其实挺贯彻于他早年对于正统基督教的叛离这类的思想，还有他对于所谓自然科学自己的研究的探索。但是他对于人民世界里面另外一种表现方式，所谓文学特别是诗这个创作，他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文学的理论在他最后两年的生命里面。其中一个 比较有重要的作品呢就是思辨啦，咁你头先亦都提过，但思辨其实佢对文学嘅主张又系点样 啊？思辨嘅来源呢就系佢有一位朋友呢，这个叫 Thomas Love Peacock，佢就写咗一篇文呢，就系即系好似继承柏拉图嘅传统咁啦，即系踩低啲艺术家，踩低诗人，话诗人系冇用嘅，要将佢放逐出理想国，即系唔应该俾佢揸权啦，话事啊嗰啲咁。咁佢为咗回应佢呢个朋友嘅对诗或者对艺术嘅责难咧，佢就喺一八至到19年呢年纪之间写咗一篇系英文散文嚟嘅，叫 Defense to Poetry， 就系呢个诗辩啦。记得我睇呢篇文嘅时候咧，第一个印象就系觉得佢写到好似诗咁靓，佢嘅语言运用啊，佢嘅意象啊，用到完全系诗一般嘅语言咁样， 已经本身就系辩护咗诗存在嘅需要 啦。系啦，净系欣赏佢英文啊语言嘅功力啊嘅运用咧，已经呢篇嘢好值得睇啦。咁佢亦都对尤其是呢个世纪嘅文学理论啊文学批评影响好深远。就是他一开始就将理性reason 同埋呢个imagination 想象力对立起上嚟讲先。一方面就係科学，一方面就係诗或者艺术。咁佢跟住发展到呢就係讲人类最重要嘅遗产，一个最可贵嘅本质就係呢个后者啦，就係、是、呢个 imagination， 呢个想象力啦。读呢篇文咧，就令到有志于文学嘅人或者研究文学嘅人咧，就热血沸腾嘅。点解咧？佢其中提到就系话，人类或者佢讲嘅诗人一族，即系佢呢个诗人就包括艺术家、思想家搞文艺嘅嘢，总之唔系一般做生意或者搞科学啊，或者用理性态度去处理问题嘅嘢。亦都包括系运用语言去做生产嘅人。诗人喺呢个概括定义下咧，唔单止系一个生产者或者个诗人咁简单，而系呢个文化嘅立法者。佢系用呢个立法者呢个角色啊，咁即系话呢个社会或者呢个文化应该系由诗人去管治啊，去立法嘅。所以佢呢篇文咧就系将诗人同埋将语言嗰个地位提到好高。语言都系人类嘅最突出嘅一个本质啦，特性啦，系即系同第啲动物或者第啲人唔同嘅。所以呢首诗就系好歌颂呢、這个诗呢样嘢，或者人类有本事去写诗、去创造诗呢一个咁嘅能力。咁里边都用咗啲好具体嘅意象，呢啲意象咧都出现过喺佢啲诗里边啊，就系、是、譬如风啊，或者佢一个好出名嘅比喻，就系一个类似即系用贝壳原理发声嘅一个琴啊。佢主要话呢个琴咧，呢个乐器本身咧啊，佢冇人吹佢就唔会有声出，但系一风入到去里边咧，因为啲风走法唔同，或者经过唔同嘅回廊啊嘅轨道咧啊，咁发出唔同嘅声音。咁、呢个琴咧，呢个咁嘅工具咧，就系、是、代表咗人啊。风咧喺外边入去嘅风咧，代表咗外边客观嘅世界、自然界嘅嘢。咁即系话啊，风本来如果唔入呢个琴咧，发唔到呢啲咁靓嘅声音出嚟。咁、所以佢最后咧都系将个主动权等咗喺人嗰度。人就好似个琴咁啊，即系我有我特别构造，我只要同自然界接触，同外边世界接触咧，我就会创造啲新嘅嘢出嚟，一啲更加靓、更加好、更加真嘅嘢出嚟。咁、呢个亦都系佢。一路堅持嘅主張嘅意見嚟嘅。 咁而且呢種所謂胸襟啊，呢種咁嘅理想啊，或者係通道呢啲嘢咧，都係要預設咗一種所謂一啲遠見啊，同埋咧對即係人世間嘅一種好通達嘅觀念。咁好多謝曹永強咧，其實一連兩次咧喺拜倫同埋雪萊嘅作品裏面咧，睇得出浪漫主義詩人裏面對於所謂生命嘅熱情啦，同埋嗰種嘅執著啊，嗰種嘅所謂力排眾議嘅理想嘅。咁喺下一個星期裏面咧，我哋係會繼續介紹另外一位浪漫主義派嘅詩人，就係呢個濟慈嘅。今晚唔該曬曹永強。 世界文學之旅。梁編導，魏便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